俄罗斯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表示祝贺我国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并强烈要求美国取消对朝敌视政策。联邦共产党滨海边疆区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俄罗斯朝鲜友好文化合作协会和罗斯托夫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分别发表声明指出，朝鲜是个主权国家，有权利针对敌对势力的威胁加强防卫力量和维护国家安全。如今美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取消对朝敌视政策。俄罗斯朝鲜团结小组负责人等各界人士说，朝鲜公开有关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一切过程，在世界面前证明这完全是一种核遏制手段。朝鲜拥有了能够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火箭和核武器，所以美国再也不能阻挠朝鲜和平发展。